少缘分，茫茫人海擦肩而过多少陌生人，但你的眼神触动我的心，我愿意用所有换你一个转身。爱上一个人要多少缘分，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不觉得愚蠢，爱你那么深，爱得那么真，真的好想这样让这份爱永恒。你知不知道你就是我最爱的人，为你赴汤蹈火也不是不可能，从来都没有爱过这么深，遇上你我感觉我是最幸运的人。你知不知道你就是我最爱的人，为你放弃一切也不是不所有换你一个转身。爱上一个人要多少缘分，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不觉得愚蠢，爱你那么深，爱得那么真，真的好想这样让这份爱永恒。你知不知道你就是我最爱的人，为你赴汤蹈火也不是不可能，想你我感觉我是最幸运的人。你知不知道你就是我最